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64集，但他们终究还是害怕的。休息了3分钟，王英贵和老鸟对视一眼，两人快速地找到一个隐蔽的灌木丛，一股脑钻了进去。茂密的树叶挡住了两个人的身形，他们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地观察四周。清凉的风从森林中吹过，吹得树叶哗啦啦作响。天边慢慢升起一轮滚圆的太阳，黑夜被阳光驱散，露出清晨的明亮。等了半个小时，没等到任何动静，王英贵的心里涌起一阵庆幸。他忍不住地问自己，他难道走了？老鸟也颤抖着说， 我们就是两个不重要的小人物，他是不是去做公塔游戏了，不再想着追我们了？ 两人互视一眼，越想越觉得可能性极大。王英贵吞了口口水， 再怎么说我们都是队友，都是人类，虽然他是偷渡客，但通关黑塔二层可比杀我们重要，他肯定是走了，肯定。 我不是偷渡客哟。 王英贵点点头， 他看上去也确实不像偷渡客，又那么厉害，难道 声音戛然而止。王英贵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全部凝结，他僵硬地抬起头看向自己的头顶，老鸟的脸色也在这一刹那煞白，他抬着头看向上方，巨大的雪松树干上，一个高高瘦瘦的白面年轻人正坐在枝头，笑眯眯地看着他们。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坐了多久，见王英贵二人看向自己，这个长着一脸娃娃脸的青年歪了头，用手撑着自己的脸，嘻嘻一笑， 嘿，我是正式玩家哟。 下一刻，两道尖叫声响起，王英贵和老鸟以最快的速度冲出灌木林，继续向前奔跑，但白若瑶的速度比他们更快，一道银色的光芒从空中划过，如同曼妙的蝴蝶飞舞，细长的银色蝴蝶刀从王英贵的左颊划过，又划到老鸟的右耳。白若瑶看似轻柔的一划，王英贵和老鸟的脸上出现一道细细的血口，这伤痕有点搞笑，好像是有人把王英贵和老鸟并排站在一起，从左到右划出一道直线。下一个转身，白若瑶一脚蹬在这两个玩家的胸口，把两人直接踹了出去，踢飞在地。王英贵吓得连话都说不出，他作为一个大男人，感觉自己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他扭头一看，好家伙，老鸟早就屁滚尿流地哭道， 哥，大哥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暗算你，你饶了我们吧，我们的道具都给你，全部都给你，求求你饶了我们一命吧。 王英贵赶忙学着同伴跪着求饶， 大哥，求你饶我们一命吧。 白若瑶手指一动，漂亮的蝴蝶刀消失在他的指尖。 看着这两个黑塔一层玩家瑟瑟发抖的求饶模样，他唇角勾起，一脸委屈， 可是你们是真的伤了我的心啊。 说着把手放到胸口，做出惜子捧心状， 我刚进入游戏，人生地不熟，想和自己的队友好好合作，齐心协力，你们一直在算计我，我多伤心，我明明对你们那么好，咱们无冤无仇，你们却要算计我。 王英贵嘴角一抽， 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的错，大哥，求你了。 你对我们好，毕先生，你对我们好，咱们无冤无仇。 王英贵气得头顶冒烟。当他和同伴组队进入黑塔二层的攻塔游戏时，他们一睁开眼就看见两个陌生的玩家，其中一人在之前已经死于黑塔怪物之手，另一个玩家就是这个一直怪笑的娃娃脸青年。几乎是第一眼，王英贵就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接着当这个人用那种阴阳怪气的声音说话后，王英贵彻底明白。王英贵在内心大骂， 妈的，那个杀千刀的 B 先生。 A 先生 B 先生是玩家不是黑塔怪物的事情，眼镜男早已告诉所有玩家。王英贵恨呐，他一进游戏就被 B 先生抓住，还被他扔进怪物笼子，被一只大老鼠当球踢，踢了三天三夜。而 A 先生 B 先生还抢走了属于他们玩家的所有奖励。这就是说，王英贵和老鸟免费被大老鼠踢了三天三夜，出副本的时候一毛钱都没得到。虽然 B 先生用面罩遮住了脸，可这种嘻嘻怪笑王英贵这辈子都忘不掉。就是你那个变态 B 先生。游戏一开始，白若瑶笑嘻嘻地看了看这两个玩家，他很好奇这两个人为什么突然对自己产生那么强烈的恨意，但是他没想着询问解释，而是津津有味地观察着他们，任其发展，最后就发展成他追杀这两个人的结局。王英贵和老鸟低着头不敢说话，只能祈求毕先生别杀了他们。毕竟在马戏团副本里，毕先生就没杀了他们，只是把他们扔进怪物笼子里当球踢，说不定毕先生这次也不会杀他们呢。白若瑶冷笑， 哼，像你们这么天真的玩家真是少见了呀。在想着或许我不会杀你们。 王英贵和老鸟身体一僵， 是什么让你们抱有这种希望呢？我从哪儿给了你们这种错觉？从什么时候让你们这么恨我呢？啊，难道是因为我长得太帅？ 白若瑶十分严肃地说道。王英贵两人哪敢反驳，他们头顶冷汗直冒。 忽然一把冰冷的刀死死抵在了王英贵的喉咙上， 王英贵双眼瞪直，他害怕地看着毕先生，双腿颤抖。这时他听到毕先生声音冰冷地问道， 说把我错认成谁了？ 王英贵一愣，接下来王英贵和老鸟竹筒倒豆子，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部说了出来。他们意识到这个人居然真的不是毕先生， 他们便狠狠地将毕先生添油加醋地骂了一顿， 希望这样娃娃脸青年就会饶了他们一命。白若瑶听到有人居然模仿自己，不仅是模仿他的笑容，连他说话的语气、常用的几句口头禅都一模一样后，白若瑶先是愣了一会儿，接着嘻嘻地笑了起来。 王英贵给他详细地描述毕先生的身高体型，要不是真的不知道毕先生长什么样，他们恨不得把毕先生的脸画下来捧到白若瑶的面前。当他们全部说完后，白若瑶已经笑得前仰后翻，他啪嗒一声收起蝴蝶刀。王英贵和老鸟以为他饶过自己了，全部松了口气。 突然白若瑶扭头说， 集结副本，那个姓赵的叫什么？是哪儿的人？ 王英贵颤声说， 上海，是上海的集结副本。 白若瑶摸了摸嘴唇， 他叫什么？ 王英贵和老鸟彻底犯了难，他们并没有刻意记住 A 先生 B 先生的名字，而且黑塔只播报了那么一遍，他们还分不清谁是 A 先生谁是 B 先生，但他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姓赵。而其中一个人，王英贵大声说， 傅文铎，是傅文铎，其中一个人是傅文铎。 白若瑶眯起眼睛， 他不像傅文铎，他叫什么？ 老鸟回忆道， 他好像不姓赵，好像姓唐，叫什么我们实在记不得了。 白若瑶淡笑着扫了这两人一眼，吓得两人又跪倒在地，尖锐如刀子的杀意在两人的脸上徘徊。 白若瑶定定地看着他们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转身离开，嘻嘻的笑声仿佛梦魇，缠着王英贵和老鸟的大脑，令他们呼吸困难。他们好像听到有人在森林里笑着说了一句： 哼，原来不是赵赵，是糖糖呀。 什么都没有听清，王英贵和老鸟瘫坐在地，已是一身的汗。 总算活下来了。 南京攻略组基地，这是一家占地极广的食品加工厂。唐默从厂房的包装区走过，远远地看到许多包装盒成山成堆地在地上，这些包装盒里全是他曾经听过的名字，是名气很大的食品品牌。唐默淡淡地扫了一眼，大致了解了这个工厂的地图。他跟着萧继彤和傅文铎一起走进了工厂。硕大的工厂内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个人。五个人走到最里面一间最大的厂房时，唐默才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。一阵乒铃乓啷的声音后，一个矮小的年轻小姑娘从工厂的楼梯上滚了下来，也不管身体疼不疼，她一溜烟的窜上来，拉着小乔便说： 受伤了没？快给老师看看。呀，受伤了，好大的伤口啊。 说着心疼不已。小乔嘴上不耐烦地嘀咕着没受伤，身体却很老实地任由这个小姑娘拉着自己看。看过一阵，小姑娘才发现站在一旁的唐默和傅文铎，她好奇地看着两人。唐默，小姑娘点点头，再看向傅文铎。傅文铎声音平静：傅文铎。小姑娘的眼睛在一瞬间睁到最大，话音落下，她震惊地扭头看向自家队长。 傅文铎。 萧继彤笑着说：嗯，就是你想的那个傅文铎。唐默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队友在华夏到底有多大名气。路上萧继彤介绍过，他们南京攻略组一共有七个成员，除去他、宁宁和小乔，还有一个负责后勤，就是这个年轻的小姑娘，叫小薇。其他三个成员常年在外通关副本游戏，回基地的时间比较少。傅文生不是南京攻略组的人，他是南京组的成员。如果说南京组是南京最强大的组织，那南京攻略组就是一把被南京组雇佣的利刃。他们是前锋军队，走在南京组的前方，为他们寻找线索，规避风险。攻略组是最危险的，玩家里很少有年纪小实力又强大的。傅文生是一个，小乔是一个，他们年龄相仿，傅文生就比小乔大3岁，他和小乔关系不错，所以我们也算认识。萧继彤解释道：攻略组太危险，像傅文生那么小的孩子我们一般不接受，当然他也不会乐意来。能到南京组当然不会来攻略组，即使攻略组的平均实力要远高于南京组，但死亡的风险也比南京组大很多。唐默说：那小乔呢？小乔比傅文生还小。萧继彤笑了：小乔是个意外，他的异能很重要，非常实用，而且他最后的家人在我们攻略组，他想和小薇待在一起。说起别人私密的事，唐默没再多问。那一边，小乔还不大相信傅文铎真的是傅文生的哥哥。小朋友非常聪明，可是在人际交往上还是非常天真。他说： 傅文生一直说他不认识傅文铎，他就是这么和我说的，怎么可能是他哥哥呢？他在骗我吗？ 傅文生隐瞒自己和傅文铎的关系，大家一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小薇耐心地给小乔解释。唐默和傅文铎慢慢走开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